无极战队，包括和气功师选手一起详细讨论定下计划的何安，此时都在无语望苍天了。心态，这就是比赛中的心态问题。这个心态一失去平衡，念头就有可能钻入牛角尖。就像这气功师选手，判断了散人职业是可以比他抢先一步开始远距离攻击的。 所以他就想着要这样消耗一下君莫笑的法力，结果注意力过分集中于此，以至于双方的距离明明都已经达到他的攻击范围了，结果他还在被动地等着君莫笑先攻。观众怀疑他被收买，真不算太过分，实在是因为这种做法有些反常，而且这家伙还迟迟没有反应过来。 君莫笑和天怒两个角色还在接近中，何安真有心上去一巴掌打醒这个家伙。这么关键的比赛，怎么就能犯这样的糊涂呢？但他终究还是没有这样做。其实他也清楚，正是因为是关键的比赛，才容易犯这样的糊涂。实在是因为选手太在意，太想赢。 距离再近，无极的气功师选手突然就回过神来。这个距离，因为刚刚结束的那场比赛，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是影分身术可以达到的最远距离。利奥波特就是从这样一个距离开始，被君莫笑贴身，然后完全击溃的。于是，对距离这么一敏感，气功师选手也总算回过神来。这个距离。 他也早就可以发动攻击了，虽然目的是想消耗君莫笑的法力，但也未见得需要那么被动。对攻同样也可以消耗对方法力，而且更有机会连同对方的生命和法力一同消耗。气波弹。一想至此，气功师选手毫不犹豫地开始发动了攻击，天怒一记气波弹推射出去。 观众中关于这家伙是不是要放水的猜忌，总算是被消除了。气波弹飞出，君莫笑立刻身形一个晃动。气功师选手是犯了糊涂，但他的注意力可是100%集中在比赛当中的。君莫笑这个冷闪动，他看得清清楚楚，果然是影分身术。 早提防着这手的气功师选手立即做出判断，二话不说，一个操作下去，天怒双掌朝天一摆，跟着就弯腰拍到了地上，一道气劲自落地的双掌周遭扩散开去。天怒这一击可以影响周身360度，君莫笑无论是影分身到了他的身前，还是身后、身左还是身右，不用看，都肯定在这一招的笼罩下。 但是所有观众都在此时发出了一声惊呼，因为君莫笑利用影分身术做出的移动根本不在天怒的前后左右，而是在他的正上方。凌空的君莫笑看起来也要趁着落下给予天怒一击，跟着就是接连不断的连招攻击了。结果刚刚拍完地的天怒立即就昂起身来。 一拳准确的就对着半天的君莫笑轰了去，轰天炮。君莫笑的举动，气功师选手居然料到了，这一击早有准备，一道气劲自全端发出，笔直的射向空中的君莫笑。结果君莫笑这时千机伞一举，咔咔两下摆成了螺旋桨，突突突突突突，转着就飞走了。临去时手上一松，丢了个手雷。 给潇洒轰天的天怒，还在摆轰天炮造型的天怒收招实在快不了，这手雷没法躲掉，正在他的脑门顶上炸开。气功师选手也是泪流满面。散人可以使用这种技能，他当然知道，可是临在场上他的反应真是快不了。他们不过积极准备了一周而已，哪能这么快的就融会贯通起来？ 不过总算也消耗了他一些法力。气功师选手没有攻击到君莫笑，不过却是可以从这种地方找一找安慰。 他心里一有了安慰，心态也容易保持平衡，不是？所以气功师选手此时还是比较从容的，连忙让天怒转了身，就要继续对君莫笑攻击来着。结果君莫笑用个机械旋翼，也不过就是为了空中变向把那记轰天炮躲过，躲完之后这攻击接着就来了。天怒这一转身配合的也漂亮，漂亮的让所有观众都扶额去了。君莫笑一个银光落刃正捅到天怒的脑门上了，正头顶上又是手雷炸又是利剑捅，这要不是游戏人都死两回了。天怒被这记银光落刃直接带倒，连忙翻滚想要瘦身直接起来，结果身子刚卷起来，君莫笑那边战矛已经捅了过来，圆武棍穿住了天怒，一个大圈甩到地上，摔得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太惨了，所有人都在想着。这时候的天怒和利奥波特一样，也是被贴身了呀，散人这一贴身那得多可怕。结果真如大家所意料，天怒再从地上起来时，君莫笑的攻击接着就来了。不过气功师选手这一次的选择特别正确，天怒翻身起来时，掌心向外就已经推出了一个气波盾，君莫笑送来的攻击刚好打到气波盾上，借着气波盾被打碎的契机，天怒一下就向后滑开了数步。满以为这下可以拉开距离了，结果君莫笑姿势都不改的提着千机伞，直接就是一个骑士的冲锋。这冲锋技能肯定要比角色移动要快的，不过此时天怒倒滑也是借力的，不是单纯的移动走位，速度也超平常。冲锋刺出的千机伞，气功师眼瞅着和自己差了那么一点点，心下高兴啊。君莫笑没打到自己，自己又浪费他一点法力，结果冲锋技能刚吧，君莫笑冲势却未减，寒光一闪，有剑脱壳而出，一个狂剑式的技能冲撞刺激跟着就过来了。这一击天怒没能再避过，被一剑直刺胸膛。冲撞刺激的趣事也不是这样就会止住的，带目标带人接着一起朝前冲去，仿佛不把天怒一剑刺杀誓不罢休一般。不过叶修此时并不需要这技能的冲杀效果，看着差不多了就已经变招，不给对手任何调整的机会，三人的连招表演就已经开始了。千机伞的形态不住地变换着，各种职业的技能以大家完全反应不及的速度施展着，刚刚让无数人忘了立刻的华丽连技再一次重现了。不过有过前次铺垫，这次观众终于不至于失了立场，但是心中那份惊艳哪怕自己不愿意承认却也是依然存在的。无极战队的观战选手们此时脸上也都是骇然之色，照这样下去，难道天怒也会像利奥波特一样痛痛快快的就快被对手结果了吗？只有何安此时死死盯着的是君莫笑的法力条，法力条每下降一分，他心中的喜悦就多一分，他知道指望气功师选手在这里打出什么绝对大反击是绝无可能了，现在就是看君莫笑会掉多少法力，接下来再由自己正式击败他。再多好一点，何安关注君莫笑的法力条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留意一下天怒的生命条。气功师选手也没有就此放弃，他在挣扎，因为他清楚他的出场本就不是为了换取胜利，所以此时被对手完全压制他倒不觉得有多困惑，他只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也给对方多多制造出一些障碍，让对方尽可能的多用技能才能杀掉自己。气功师也是个不加职业，只看装备属性的话防御力也不怎么样，但事实上气功师的防御力远比其他布衣要出色， 因为他有一个被动技能，护体真气。学了这个技能后，气功师法力的多少是直接影响到他的防御力的。根据剩余法力的百分比，为角色提供着不同程度的防御力。一些重攻轻守的气功师有可能会放弃这个技能，不过绝大多数寻求稳妥的技能配备方案中，护体真气还是都会被点满的。虽然随着法力的消耗，这个技能的收益会逐渐减少，但就这过程中带来的防御强化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也是因为这个技能的存在，许多气功师会特别重视提高法力以及自动恢复法力的装备，都是为了尽可能的扩大这一技能的收益。倒是在职业圈中，先有人会为了提高一个技能的收益，就这样专程去配备装备。职业角色是会根据不同的需求随时进行调整的。何安现在比较遗憾的就是事先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如果早知道天怒会摊上这么一个骗对方法力的使命后，多弄点堆法力的、堆生命的、回复法力、回复生命的装备，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而现在天怒只能靠选手的操作去努力挣扎了。不过看到君莫笑法力和天怒生命下降的幅度比例，何安心下还是松了口气。这样下去，君莫笑的法力就算没有耗空，大概也就剩个10%，然后吃个最好的法力药剂也不过30%。30%的法力，凭君莫笑的攻击伤害，何安认为自己的人去也就是站着让君莫笑打都打不死。人去也是魔剑士，别看是个智力杀伤角色，但魔剑士的生命和防御可都是一等一的。剑士职业中，狂剑士穿的都不过是重甲，魔剑士却是板甲职业。身穿物理防御最高的板甲，再加上魔剑士又是堆智力的职业，配上一身饰品，法术防御力也十分强悍。三人的技能再多样，无论物理攻击还是法术攻击，想在魔剑士身上找便宜，那可都是极大的付出才行。而现在君莫笑还能留下那么多的法力吗？看着眼下的局面，何安的笑容越发的自信了。